It's 8 a.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Coming to you daily from the heart of Beijing. We are FM Lifestyle. Keeping our finger on the pulse of everything creative that is happening in China's greatest metropolis and beyond. Painting, filming, cooking, building, flying in the sky, or diving in the ocean. The most interesting people in the city are all going to be our guests. Tune in daily to FM Lifestyle. 欢迎来到这一期的月生活，我是 Chloe 刘。无论什么时候开始，对于实现梦想来说都不算晚。退休之后成为博物馆志愿讲解员的 Maple 就是一个很好的榜样。如何成为一名志愿讲解员，参与志愿讲解的乐趣何在，如何因人而异地调动大家的热情，被问住的尴尬又如何化解，我们的记者 Christine 和 Maple 的对话就在他担任志愿讲解员的北京历代帝王庙博物馆的庭院里展开了。 它有什么不一样呢？ 这个脖子长，这个脖子短。 哦，这个脖子短。 有鳞。 那个有鳞吗？ 没，那光滑的。 那是光滑的，这个是什么呀？ 麒麟。 这是龙的 鳞。龙鳞，龙鳞，对对对。 这都是龙 须。龙须头。 龙须，对对对。 看到没有？ 对。 这底下是龙爪。 嗯。 龙爪。 所以呢，这个呢，它是一个龙符。就是驼背的这个，我们那个叫龟符，这个叫龙符。 北京历代帝王庙坐落于西城区阜成门内大街，它与太庙以及孔庙地位相齐，合称为明清北京三大皇家庙宇。历代帝王庙建于明嘉靖十年，也就是1531年，距今已经有480多年的历史了。明清两朝在这里供奉中华祖先和历史先贤，并在每年春秋两季举行祭祀活动。 历代帝王庙这个博物馆呢，它可讲的部分有历史方面的，有建筑学方面的，还有不少典故啊，有一些重要的事件啊。 北京历代帝王庙博物馆的七位志愿讲解员中 ，Maple 是最年长的一位。每个星期四上午9:30到12:30是他为观众提供讲解的志愿服务时间。尽管观众人数和其他热门博物馆相比规模要小得多，博物馆对提供讲解的频次也没有硬性要求，基本上是观众随到随讲。但 Maple 从来不让自己闲着，不论观众人数多少，他都一视同仁，讲得认真。投入， 它这个整个这个庙，它的作用是什么？什么时候是要祭拜或者是什么？ 就是祭拜那个。 整个这个庙，是祭拜咱们5000年以来，从有传说的这个伏羲氏，开始到明末的最后一个皇帝，一共188位杰出的好一些的，纪念他们在这个里面。叫做历代帝王庙。 哦，他讲的好好啊，懂得好多啊。 没有，您客气。 在金融行业工作了30多年的 Maple 正式退休了，顾不上理会从终日忙碌到悠然闲适的不适应，更没有被如何将退休生活过得丰富而有意义这样的问题所困扰。对于终于有机会把成为博物馆志愿讲解员这样一个在心里藏了10年的想法付诸实施， Maple 很兴奋，甚至有些迫不及待。 有一次去看一个古埃及展，当时在展厅里呢，特别偶然就跟上了一个讲解的队伍。那个讲解呢，就是一个60岁以上一位女士，讲得特别好，非常专业，但是呢又在其中呢添加了不少趣事，让人跟了半天，但是听下来一点都不累。结束以后我向她表示感谢，然后我就问她，我说您是不是专门研究古埃及历史的？她说不是，她那时候介绍自己是一个志愿者。哎呀，我当时我就觉得 哇，真的是太棒了，我要是能这样就好了。而且呢，就是他也讲了，是自己退休以后有时间有兴趣做这个事情，那我觉得我要有一天努努力，我是不是也可以这样了？退休了呢，我原来最想去的是国博和故宫，但是这十年间这个变化就特别大，从博物馆没有那么多人，而且呢很多人不了解志愿者，发展到博物馆里面，现在国博故宫都要限制这个人数，并且呢志愿者这种方式呢也被非常多的人去追捧，所以想进国博和故宫对我来讲已经不可能了，最起码从年龄上面已经就把我限制住了。 志愿讲解员一岗难求的挫折并没有让 Maple 知难而退，反而是另辟蹊径，他在体量虽小但内涵丰富的北京方志馆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因为我觉得我从小是在北京长大的，对于编纂研究还在不断的发展的北京历史来讲呢，我更有兴趣，觉得在这么多的博物馆里头呢，这也是一个亮点，所以我首先就去申请了这个博物馆。那我一开始跟北京方志馆的老师联系的时候呢，对方听说我已经超过60岁了，觉得有一点难度，因为他们都有招聘志愿者的年龄限制。后来我也是表达我自己的这种比较迫切的愿望，最重要的呢是说你们能不能给我个机会让我去试讲，你们听一听，如果我不比其他志愿者差，是不是就让我来试试做这个事，就这样开始了第一步。 在北京方志馆积累了一些经验之后，偶然听说北京历代帝王庙博物馆也在招募志愿讲解员， Maple 决定去试一试。虽然是招募志愿讲解员，考核标准可一点都不含糊。拿到解说词回家准备了小一个月之后， Maple 接到了考试的通知。 那是第一次考试，这个考试呢当时是有三个老师，三个方面，一个是负责历史知识的，就是在你讲的过程中他鼓励你在讲解词基础上扩展，但是呢你不能把历史胡讲乱讲，不能细说，这个把关呢是有一个老师负责的。第二个老师呢是从你的形体语言声音这个方面来设定他的这个标准来观察，还有一位老师呢就是从志愿者管理的这个角度。我因为有了在方志馆的经验以后呢，至少我不会怯场，我们就像聊天一样，整个考试时间有限，不可能就是在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篇幅内去讲，我选了几个点，围绕这几个点结合历史的史实融进去一些小故事，就在讲的过程中，因为就在这个大院子里就围拢上很多的听众，当时这种现象呢让这几个老师也觉得挺高兴的。没有到了规定的讲完时间呢，老师就说可以了，就先到此，因为围的人就越来越多了。 又等了小半个月的时间，博物馆通知 Maple 去参加试讲，如果通过就能获得志愿讲解员的资格。 我们这边管理志愿者的老师先讲了一遍，然后呢就说大家自己报名，谁今天能讲试讲通过就可以直接签合同。我就说那我先试试，就到沙盘那个地方去开始讲。我一边讲着就发现博物馆里的那社教部的主任来了，这个主任呢一边听哈，他一边就点头表示同意啊赞许啊，那当然就让我就挺受鼓励的，所以这一关一下就通过了。当天这十多个人里头一共有两个人包括我通过了这个试讲签合同，那么后来陆陆续续的又有5个人，所以我们现在大概只剩了7个人。 Maple 说，如果时间允许，他可以为观众在北京历代帝王庙博物馆做一个2个小时左右的详细讲解，其中所涉及的内容比他准备考试时拿到的讲解词可能要丰富10倍。 这些东西呢，有的在讲解词里呢没有充分展开，我觉得它也确实不能那么展开，全展开的话就都成了一本书。因为我是这么想，讲解的过程中呢我还是要看受众的反应，什么样的这个观众他可能对什么事情有兴趣，或者说有一些观众他会提出什么样的问题，我最好呢方方面面有所准备呢，也要考虑大家的胃口， 因为进博物馆这种事情我觉得好玩有兴趣，我个人觉得是第一位的。在这个基础上能够学习知识了解历史啊什么的，应该是放在第二位的。所以还是要围绕听众的他们的这个感受，这样一来的话，在讲解词之外肯定就要做很多功课了。 这功课怎么做的？ 这个功课呢， 就这个功课 大量的 还在做， 对，不停地在做，包括我还专门去了长陵，专门去再去看他的那些碑呀、他的那个金丝楠木的这些建筑啊，这些尺寸啊，查资料也是很重要的，看其他的展览对我来讲也会有很多养分，关注媒体这些纪录片啊，一些报道啊，比如说前些时候北京电视台搞了一组纪录片叫《永定河》，北京的母亲河，这个跟我在北京方志馆讲的东西特别密切的契合的。反正我觉得学习这个事情也是多种多样的，包括跟我们这些观众听众游客来学习也是很重要的一方面。 房顶为什么是不是直的呢？也是这种弯的呢，也是让这个房顶重心向下，那边采光更清晰。就是中间这个柱子，这个柱子短，这个差两寸，这差两寸，最高的那个，您看最最外边那个，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是挺明显的。哎呦，原来我还真是没。 他这一弄一下，是 这跟您 这个房 子 是这，不，因为我是比较喜欢这个房顶这个，您看它都不是平的。你要这样的话， 我真的特别喜欢碰到这样的观众。他做导游的这个工作，有关的这些古建筑啊、历史啊，他就了解的比较多。所以呢，跟他讨论这个呢，大家相互之间都有一个长进这么一个过程。我还碰到过一个小女孩，10岁，我跟她在一起对话，把很多其他的观众都听得，哎呦，特别有兴趣。这个小孩知识非常渊博，她甚至于去跟我讨论王阳明，我跟她呢，就尽可能用他能够理解和他便于表达的语言，大家都听得特别开心。能够碰到这样的可以有一定的基础可以对话，甚至于就是让我可以从中学习东西的这样的观众，是我真的觉得特别开心的事情。 Maple 的志愿讲解服务现在又延伸到了中华世纪坛艺术馆，一个星期中有3天他都在博物馆中为观众提供志愿讲解服务。北京方志馆和北京历代帝王庙博物馆以常设展览讲解为主，中华世纪坛艺术馆则常常要参与临时展览的讲解。每次接待的观众来自天南海北，年龄各异，教育背景和兴趣爱好也不尽相同。如何调动大家的热情，通过自己的讲解，让每个人的博物馆之旅都不虚此行，是 Maple 所面临的挑战之一。 有没有您特别挠头的观众？ 有的观众呢，是我不需要你。你试图去跟他们沟通，他们告诉你，我这些我都懂，我用不着你讲，说得非常明确。比如说我在世纪坛就碰到这样，说我们就是学艺术的学生，用不着你讲，我们自己的理解比你们讲的要深刻多了。这种情况下的话，我真的有点受打击。碰到这样的呢，那别的老师说我们还得设法给他们讲。 怎么设法呢？ 我观察了一下那6个孩子，其中有一个可能是他们的头，我就去找这个头，我就问他一幅这个摄影作品怎么看怎么理解，他给我讲，我觉得他说的，哎，确实挺在理的啊，有他的这个水平。我同时又问了另外一个问题，我就问他，哎，你知道在这边这些数码，它说明的是什么吗？他肯定不知道。若干组数码表达了若干种不同的这个事情，那他就说了，那你说这是什么？我就告诉他。哎，他听了以后他觉得挺有意思，然后就作为一个切入点，你不是学艺术的吗？我这个展览里头我有科技，我有体育，我有影视，咱们从体育说起，你们都是半大小子，肯定对体育运动有一定的喜好，从这个说起，这么着引到科技， 回过头来再到这个艺术的时候，他就能跟我平心静气地听我讲了。 小朋友可能又是另外一个群体，又有活力，但是他们又活力又过了那种，这也是挺挑战的一个吧。 没错，小队活动，这一个小队30多个孩子，由他们的家长带领，一通的疯跑，这种情况下给他们讲什么，怎么讲，太头疼太费劲了。那首先我就跟他们讲，你们在这里边哪个地方可以爬，哪个地方不可以爬，比如说这些石柱，汉白玉的，它是代表什么吗？它代表的是24个节气。我们这个中国古代建筑有方方面面呢，这个里面都有很多寓意的，如果你们去爬呀，都给磨坏了，后面再有人看，多少代人有人看的时候就看不到了。然后从这儿一点点切入给他们讲，也还可以， 就也还听进去了。 对，而且现在好多小孩子的知识面很广，这个孩子说了这个事情他懂，那个孩子就要挑战一下，他要说一个另外一个他懂的，所以在这个过程里叽叽喳喳的，怎么能够把有一些问题给他们解答好，而且让绝大多数孩子能够愿意听，很挺有点挑战性的，挺要费神的。 虽然参与志愿讲解服务的时间不长，梅普不时有机会被邀请为专业观众做讲解，这无疑是对他的一种认可，但同时也让他承受着压力。 我会有很大压力，毕竟他们是专家，我曾经在这儿碰到过呢，一开始呢你也不知道谁的情况怎么样，大家都是陌生人嘛，但是讲着讲着你就会发现有的人他的这个反应是什么样子的了。在这种情况下呢，我心里面压力很大，但是我不能让别人看出来，我就力求把事情尽可能的讲得准确清楚，不要因为不准确或者模糊啊不清楚啊造成听众的误会啊，这个时候我会倍加小心的。专家呢，他们有他们的优势，但是呢他们只是在他们的这个专业方面有优势。我个人呢也分析过我自己，虽然我也不是什么专家，但是因为我几十年的工作，而且我喜欢博物馆，喜欢很多事情，我会去留意，我可能能够有一点知识面，比如说上次在实体坛面对这些国家图书馆的这些专家，他们在有一些方面有专长，但是因为那个展览呢它涉及是6大方面，恐怕也有他们不那么擅长的那些部分。人家的专长呢给我一个学习的机会特别好，我也愿意把我知道的一点东西跟人家分享，这样这些专家听了也很满意。 是不是做这个工作对于您自己知识的更新和丰富也是这个工作提供的另外一个成就感？ 您说这个我觉得真的是说的我心里去了。其实我觉得做志愿者来讲，为什么刚才我也提到这个跟随观众的这个呢，实际上我做志愿者一方面是想分享给大家我了解的一点知识，再一点呢就是我在做志愿者的压力下，我可以自己去学习很多东西，学到了也是一种成就。比如就说这个历代帝王庙博物馆，我在几个月前，我要如果走进来，顶多15分钟我就走出去了，我看不明白多少东西，但是我从做了这个事情以后，我进来了解到有关的历史，了解到有关的古代建筑，就这一点上，只是在2个月里面就发生了这样的变化，就是从一个几乎没有什么了解到有了一定的了解，我觉得这一点真的收获非常具体的，就在眼前的可见的，对我是觉得很大的。比如说我现在通过了解这个建筑，我专门还去了古建博物馆咸农坛那边，也去了解这些明清的建筑，也可以跟有一些游客讨论这个建筑方面的一些特色，包括我自己去长陵，以前去嘛看看也就看了，现在就知道看什么怎么看，这些我觉得收获都是实实在在的，而且都是在很短的时间内发生的，如果不是我做这个工作，我是想不起来去了解这些事情的。 您会有被问住的时候吗？ 我会有。我被问住的时候，我觉得又尴尬又有一点窃喜。尴尬是当时有点下不来台，窃喜是什么呢？因为据我了解呢，我周围的有一些志愿者呢，可能有一些问题呢会问住的比我更多，我会被问住的时候呢少一些。但是正是因为被问住了，说明你在这一点上你是有欠缺的，你是需要赶紧去学习，赶紧去补课的。我赶紧把这个课补上了，我不是就又多了一点本事吗？ 不一定是专家观众是吧？ 普通的观众就可以把你给问住。比如就像我在这儿有一次被问住，大殿里祭祀的这些器皿有鞭有豆，比如说鞭是盛那些鱼干啊肉干啊这些干燥过脱水过的这些贡品的，那么豆呢它是盛这些肉食啊什么这些连汤带水的这种的。有一次我把这个给讲反了，我没有意识到我给讲反了，就是我指的时候就是那个是鞭那个是豆，突然有一个观众就说了，你这个不对，你这个鞭怎么写啊？我说鞭是竹字头一个旁边的鞭啊，上面是竹字头底下是一个旁边的鞭。他说那这个就不是竹子做的，它为什么是竹子头？哎呦，当时我马上跟他说，可能是我错了，我回去查一查啊，回来我告诉你。后来是大殿里的老师赶紧过来告诉我，你正好把它讲反了。所以那些老师对我的帮助挺多的呀。 活跃在北京大大小小博物馆里的志愿讲解员中，不少人已经形成了自己的风格，他们的讲解更受到包括 Maple 在内的众多博物馆爱好者们的追捧。作为这个领域的新生力量， Maple 说他很喜欢自己现在的状态，当然更希望有一天能实现在国家博物馆故宫博物院里为大家做志愿讲解的愿望。 周亚老师的讲解除了他的知识点，他引导的那些审美的那些取向之外呢，他本人的讲的过程眉飞色舞的，他的那个语调的那个语音的那个控制哈，就可以去调动观众。我这个人呢在这方面可能有点欠缺，就不能像周老师那么声情并茂的，但是呢面对不同的观众呢，我会选择可能他们会感兴趣的点，通过观察找出这样的点讲起来，这样的话就会提高大家听的兴趣，而且呢也会增加一些观众的粘性。我觉得观众的粘性还是挺重要的，你要如果越讲跟的人越多，那当然对于自己来讲挺有一点成就感的。但我可能运气比较好，一般情况下都是人越来越多就是了。 这是您对自己的一个风格的一个摸索，就是你试图形成一种自己的风格吗？ 我好像还真不敢这么想，因为我毕竟是个不说是小白也差不多哈，进这个志愿者这个行列时间还太短。就我所知呢，吴曙康老师他做这个志愿者十六七年了，他下功夫，用他自己女儿的话说，从早到晚查资料看书，连家务事都顾不上做。我这个人可能没有那么刻苦，但是我觉得没有一点刻苦，没有一点去尽可能多的去学习钻研的这种精神的话，恐怕会对这个工作有一点影响。从我个人来讲，我觉得我还是在跟随观众和引导观众之间这么一个状态，不能像周亚老师啊吴曙康老师啊他们似的，他们就能够做到完全是引导观众，我还差得太远了。我挺喜欢我现在这个状态的，引导观众和跟随观众并行的这个状态是我比较喜欢的，因为我总觉得呢我可能到不了人家那么专家的那个水平上。那么在我们的观众中呢，真的是高手在民间，你都不知道谁哈，在哪些方面有什么样的这个见解。我碰到过不少这样的这个例子，所以我觉得在这种引导和跟随的这个并行的状态下， 可能呢是我跟观众大家共同学习更好一些。在做这个工作的过程中，不要考虑什么金钱呀，不要考虑这些哈，一定要尊重事实，在尊重事实的基础上把讲解呢做得更生动。 感谢我们的记者 Christine 带来的报道，相信我们的很多听众都喜欢走进博物馆，也希望您能够遇到像 Maple 这样的志愿讲解员，让您的博物馆之旅不虚此行。那么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我们下次再会，拜拜。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环球三十分，及时的海外动态，最新的华语广播，环球三十分呈现给您不一样的环球资讯。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砝码。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声音在耳边，世界在心里。北京外语广播，聆听资讯，分享优质生活。 Till you came my way, though I hoped and I prayed that I find